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0集《桃花源》。放下展昭、白玉堂、公孙三个男人，困在一间屋子里，盯梢不提。说阴侯天尊和小四子这三个男人，这三个组合可谓抢眼。天尊一头银发，加上一张分外年轻的脸，引来了不少人的瞩目。小四子牵着他的手，阻止他逛晕或者走丢。阴侯抱着胳膊走在一旁，东看看西看看，这条街倒是的确很热闹。走到一处叫桃花源的园子门口，小四子扬起脸瞧了瞧，拽住天尊。 尊尊，这个什么园子？ 桃花园，卖花的地方吧。 阴侯见两人突然不走了，回来看了一眼，望天拽着两人离开。 哎哎，急什么呀？那园子卖什么的？ 你这100多年活哪儿去了？卖肉的。 肉铺叫桃花源？ 不愧是开封府，果然很高档。 是啊，肉铺都叫桃花源哦。 他们三人在街上本来就显眼，小四子和天尊问阴侯的时候声音还不小，这一出口，不少经过的路人都忍笑，以一种看乡巴佬的目光看这两人。阴侯无语，真想离他们远一点。 谁说桃花源是肉铺的？ 这时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突然凑到了众人身边，她穿着一身粉色的长裙，手里拿着个托盘，像是个丫鬟。这丫鬟长得很俏丽，也很机灵，上下打量了一下阴侯和天尊。 肉铺就不是，不过果肉府就有卖的。 几人微微一愣，那小丫鬟伸手指了指那挂着桃花源牌子的小楼。 桃花源是我家主人的买卖，卖点心和花茶的，贵客要不要进去坐坐？ 哦，原来是卖果脯和点心的。 是呀，我们这里的果脯可好了，宫里的娘娘都来买。 小丫鬟话说完，小四子就拽天尊。 尊尊，我们去吃点心。 天尊点头，边点头还不忘回头鄙视地瞥了阴侯一眼。 会淫会道， 这太子不是不明白意思吗？知道会淫会道，刚才还说什么肉铺，奶奶的，装傻充愣。 天尊抱着小四子进了桃花源，发现是座十分清幽雅致的小楼，里边所有家具摆设都非常的精巧，也显得很贵重。端盘子送点心的丫鬟都特别漂亮，点心也是一小碟儿一小碟儿，精巧讲究，只有三三两两几桌的客人看着也都是雅客。楼上还有坐在帘后的美人抚琴，楼里淡淡的桃花香。三人上楼找了个地方坐下。 几位想吃什么？ 刚才那个小丫鬟热情地招待，他的话问完了，阴侯拖着下巴等着不说话，显然不太感兴趣。天尊仰着脸望头顶的雕花和墙上的字画，显然也不觉得自己应该是回话的人。小丫鬟眨眨眼，最后只剩下小四子了。见两个大人都不说话，小四子只好开口： 要招牌菜。 我叫莲儿，叫上莲儿姐姐来听听。 小四子乖巧地叫了姐姐，丫鬟就笑眯眯走了。没一会儿，给众人端上来好多点心。点心铺子嘛，都是果子、果脯、糕点之类的，还有一壶据说是招牌茶的花心茶。 花心茶，这名字取的？ 这是我家主人取的名儿。茶是用桃花的花心煮的，味道可好了。 阴侯拖着下巴，觉得这地方有些过于精致，女里女气的，适合小四子，适合丫头，不适合自己，就看向认真研究茶壶的天尊。 喂，喝茶，换个地方喝酒比较适合我。 天尊还没开口，小四子已经一块点心入口。 好，好吃。 这位公子，想喝酒，我们这里有上好的花心酒，喝不喝？ 连酒都花心。 酒也送上来了，殷侯喝了一口，觉得还过得去，再加上点心不全是甜的，也有咸的，就耐着性子听曲吃点心了。天尊听着曲子，边喝茶边发呆，突然说了一句话： 真难听啊。 天尊声音不低，小楼里众食客都停下了手里的筷子，皱眉转过脸看天尊，心说谁这么无礼，但是一看吓一跳，这位怎么年纪轻轻头发都白了。这时候琴声也停了，就听一个悦耳的女声传出来： 哪里难听？ 天尊继续吃东西喝茶，觉得琴声停了舒服多了，便戳戳小四子： 小四子，多叫点点心，一会儿给你爹他们带点回去。 小四子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这开封府好几百口人呢，还有白府的，不晓得皇宫里的要不要算，于是就仰脸看天尊： 尊尊，你有多少银子？ 天尊也不是很清楚，将白玉堂给他的钱袋交给小四子。小四子觉得沉甸甸一大包，先抽出一张银票看了一眼后，默默将钱袋还给了天尊，拿着那一张银票张大嘴仔细端详。这时候那小丫鬟走了过来，小四子将银票给他： 能买1000人份的点心不？ 你小孩来砸场子的不？有钱了不起啊，谁给你做1000份点心去？ 小四子往天尊身边缩了缩，这人好凶。 莲儿。 这时帘子一挑，一个女子从帘后走了出来，此女子身材出众，穿的也是淡粉色的长裙，脸上粉色纱巾遮去半张脸，单单看眉眼，给人感觉应该在20岁上下，生的可以说是非常漂亮。女子喝住脸儿，走到众人面前，款款一礼： 贵客，小女子是这桃花源的主人，叫醉心。 这女人功夫不错呀，年纪轻轻有这种造诣，背景应该不简单，不过怎么改叫醉心了，还以为也叫花心呢。 天尊看了他一眼没说话，低头看小四子： 别吃太饱，一会儿还玩呢。 对啊。 小四子吃完一块绿豆糕说不吃了，其他的打包。 这位公子，可否告知醉心刚才的曲子哪里不好？ 天尊看向殷侯： 你打不得，我不跟陌生人讲话。 理你才怪。 小四子瞧了瞧殷侯， 性格比爹爹还怪。 这时候不远处一桌上，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公子走了过来，一脸不悦地看着天尊： 哎，这位公子，醉心姑娘以礼相待，你贬人情计，现在又如此无礼，真是不像话。 殷侯看了一眼，见是个年轻后生，步伐虚浮，双眼无光，看来不会武功，且平日也应该是好吃懒做，疏于锻炼。小四子倒是盯着他看了还一会儿，各种眼熟啊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。 小侯爷不必动怒，这位公子想来只是不善交际。 这时莲儿拿来了打包的盒子，将几份点心收起来。小四子提了，预感到再不走要吵架了，就推推天尊： 走了，尊尊。 天尊却是盯着那年轻人看了看，摇了摇头： 命不久矣。 尊尊比我爹爹还会惹是生非。 你竟敢咒本侯，今日不教训你，我不是庞玉。 庞玉， 名字也各种耳熟啊。 切！ 公孙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，开始焦躁。 不是小四子出了什么事吧？ 放心，我师父在，除了迷路，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。迷路的话，阴侯在呢。 哎，有动静！ 这时，就听展昭突然说了一句，白玉堂和公孙都到了窗口，展昭指着皇府旁边一条弄堂。 看！ 众人皱眉，就见侧门打开了，黄员外扶着黄老夫人，背了一个大大的包袱走出来，上了门口的马车，那样子跟逃难似的。 不是说晚上走吗？ 也许是发觉了什么不妥，或者晚上只是放出去的风声。 展昭又一指走在最后神色匆匆的黄瑞云， 瞧这健步如飞的，跟之前那冰冰白白的样子可差了不少啊。 只见三人着急忙慌到了门口，上了马车，最后一个小厮也慌慌张张地跑出来。这小厮戴着个帽子，用袖子捂着脸，低着头跑得飞快，上了马车后钻进了车里，马夫赶着车从后门就走了。 这么匆忙上哪儿去啊？ 刚才那个小厮感觉有点奇怪， 连棺材都没带。 这时就见皇府门口又来了另外一辆马车，有小厮搬上东西，最后从灵堂抬出了一口棺材放在上边，赶着车往另一个方向走了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传说中的声东击西。展昭和白玉堂刚打开窗户，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皇府的后巷，追着黄员外他们一家人坐的小马车去了。 穆兆堂，他怎么来了？ 还等什么？追呀！ 哦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展昭，你看，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。 哎，这里怎么有金翘子？先跟上去看看。小四子，抱金王。 喵喵。 小四子，你也来了。 大猫， 你来干什么？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，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，不要忘记订阅分享。